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法经作品讲到了，现在是讲到常住清菩萨品第二第376页。从这个如来受量品以下都属于六通分，实功德，不要说诸佛诸大菩萨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那法师的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这个法师什么位子呢？是六根清净位，眼耳鼻舌身意清净，没有烦恼，断见思烦恼，浮尘沙无明烦恼，就有这么多的殊胜功德。特别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一根清净，第六六根清净啊，眼耳鼻舌身，一直到一根清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切知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就出在这个地方啊，出在这个一根。一根清净得前200功德，一是清净一根，一再跟大家说，实相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指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属于，都在实相的这范围之内，都在实相之所设的包括的啊，不相违背。不相违背就是若说素见经书知识语言滋生业等，皆顺正法，哎，懂得这么一个道理以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理解说现在我们这个佛教提倡的一个口号啊，提倡人生佛教，建立人间净土，人生佛教，一个是人生佛教，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什么叫人生佛教啊？这个佛教嘛，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佛教就是那也不是，这个佛教也不是我们出家人度得的，就是佛教只有出家人才能够修佛教啊，任何人都能学佛教啊啊，人生佛教把这个佛教贯穿在人的日用生活当中，你看看，而这要这本事呢，贯穿在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就不是说是贯穿我们出家人，包括一切人，任何人的生活当中，都给他。不妨碍佛教在理相贯穿的这个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说的不太清楚的话，我们可以换一句话说， 说说我们这个念佛的，这个念佛的怎么念呢？啊，怎么念？在什么地方念？在什么时候念？啊，就是在日用当中，一切处一切时都能够有佛可念，也就像我们这个参禅的一样啊，一切处一切时都有禅可参。那我们这个佛法呢，就能够贯穿在我们这个日用生活当中。人生佛教嘛，人的生活嘛，啊，从这个道理给它展开来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日用生活，我们就是这个从这下的生活。那么还有在家人呢，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啊，世间上的啊，各行各业，他也学佛呢啊，他也有时候就问呐，我不这个佛怎么学佛的呢？啊，我这个做生意做买卖的，一天到晚想心思赚钞票啊，这个佛怎么念法的，禅怎么参法的啊，就这么个问题。这个呢，有初心啊，有就是你这个基础打下来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五品法师，就是五种法师啊，五品，这个五品是要位讲的，五种法师是要人讲的啊。上次不是讲的吗？啊，一念信邪，这是初品啊，受持度诵是第二品，写说书写第三品，坚行六度是第四品，正行六度是第五品啊。那个坚行六度、正行六度，就是你这个观恨成熟了，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他不妨碍，事不碍理啊，虽然在一切事中，就像我们这个禅宗讲的迎宾待客、搬柴运水，他不妨给你参禅呢，都是在你的禅境当中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啊。那个无品法师就这么就不说得很清楚吗？嗯，他为什么坚行六度呢？观恨还不是那么牢固，只能够兼带的行六度万恨。哎，我这观恨成熟了，不妨碍行六度万恨，行六度万恨不妨碍我的观恨啊。这个是要功夫呢，所以把这个佛法贯穿到我们这个日用生活当中，无论是出家弟子、在家弟子，那又有基础。我们常常的想讲的是最现实的，说行也参，坐也参，行住坐卧体难然啊。你说行体难然，有功夫可用，那还大家呢都能接受啊。说站在这个地方有功夫可用，也还罢了。说坐在这有功夫我用呢，这更啊没得话说。行住坐卧你睡下来也有功夫可用，这可是要点本事呢，对不对啊？行住坐卧体难然呐，啊，这个讲究用功啊。我们老和尚在世时候也常讲啊，这功夫用道啊，在顺境界当中有功夫可用，在逆境当中有功夫可用啊。说是行住坐卧，我白天我有功夫可用，说是我要睡觉了，睡觉了功夫有没有啊？啊，也有功夫可用。 啊，说是我这个人呢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有功夫可用，我有了病了你这功夫有没有，这个都是考验功夫的啊，这些个历程，因为这些个事情都是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当中，人人都要经过的啊。你说你不能说你不睡觉啊，啊，说是我醒到的时候我还能做点主呢，啊，你进入了梦想了，进入了梦境了，你能不能够做主啊，能不能做主啊，嗯，进入梦境了，说是我这个身体健康没有病啊，我这功夫呢还能运用，念佛是谁，佛是哪个念的禅的，病来了，病来了，不是小病啊，这小病嘛，伤风感冒呢，这还不算正事儿，啊，啊，有的那个病呢，凡是在一个人身上，只要生了病了，这都是苦的，都能够，就是说要你这个人，啊，感觉到痛苦。困难那才叫做病呢，啊，对不对啊，啊，三国时候有一个张飞，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啊，过量啊就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儿，就病，这个病字给这张飞看，啊，张飞也是有文化的，他一看就这个东西他害怕，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这个东西，啊，做功夫啊，哎，这就是说在凡夫地上为了生死的有烦恼的，就要做这个功夫啊，要是过来人呢那就不得，就是过来人又是一回事儿啊，如果不是过来人都要做这个功夫，始终讲啊，一根清净跟这个一根不清净的人就不一样啊，一根清净它就能转物啊，啊，一根清净能转物，一根不清净呢就被物转，这也是大家我们平常说的，若能转物即是如来啊，漏斗大师讲的，若能转物即是如来，一个是被物转，一个是能转物，物被能被你转啊，那就好像有神通一样，要说个笑话，你说若能转物即从如来，那个济公啊他就能转物啊，我们看过济公传的那个小说了，虽然是小说那也是事实，那个济公有三大法宝，哎，济公经常嘛做好事情啊，降服妖魔外道啊，啊，他呢不是像我们这个人的话用这个什么刀枪，不用这个东西，他有法宝，济公的三个法宝，一个济公那个帽子是法宝，合掌间的帽子，还有一双穿的那个坏草鞋啊，再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他手上拿那个芭蕉扇子，那坏扇子，这是三件法宝，他遇到坏人了，遇到妖魔鬼怪了，啊，这济公要是降服他的话呢，他就用他这个法宝，就是他那个草鞋就是法宝，他那个草鞋打人，你这坏东西妖魔鬼怪，啊，也想跑，往哪跑啊？他用草鞋打你，草鞋打你，那个妖怪他会不得打我，我就跑，我就转弯，啊，你草鞋从东边往西边跑。向西边跑，那草还会转弯，草还是就是雾啊，哎，你像我们丢一个东西下去出去它不能转弯的，济公他就能够知道那个东西能转弯，他就能转雾啊，始终讲啊，虽其意趣皆与实相不行违背，若说素见 经书治世语言乃破滋生业等什么这个滋生业等呢？滋生就是用以维持生活的，你比如我们这个世界上人都要生活了啊，有的经商维持生活啊，有的嘛开厂维持生活啊，有的啊这个世界上嘛又是百行技艺，都是为做了为了生活的啊。在这个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叫做呢皆顺正法啊。那就是说世间法既是佛法啊，这个世间法既是佛法，怎么讲法的呢？又不懂了啊。烦恼就是菩提，懂不懂啊？那烦恼是什么东西呢？啊，烦恼是不是世间法？九法界的世间都是烦恼啊，所以说是佛法在世间，离开世间就没有佛法了。你不要说这佛法在什么地方啊？啊，在灵智识语言，三字经不是佛法吗？啊，大学之道不是佛法吗？嗯。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世间上的法律啊、规章制度都是佛法，知识语言都是佛法啊，马克思主义是佛法，资本论也是佛法，都是佛法呀。众生那也是佛法呀，啊，没有地狱，释迦牟尼佛从哪儿来的啊？释迦牟尼佛下过地狱吧？做过地狱众生吧？那就不谈了啊。释迦牟尼佛下过地狱啊，变过牛变过马，什么都做过的啊，没有一个佛是我什么也没做过，一生下来就成了佛的，有那么个佛吧？没有啊。这叫做呢圆融佛法，皆顺正法，这一根清净。此中呢讲这个《法华经》的流通分，就说明了这个《法华经》啊，如果能够受持读诵写说书写此《法华经》，它就有这么多的殊胜功德啊。这还是最浅的啊，最浅的一根清净了，十法界的众生，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心之所行，心所动作，心所细论，他都晓得。所以我们人呐，可不能做坏事了啊！哎，一根清净，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动一个念头，他都知道。一般的这个都不可想象，他就不相信。你不相信呐、啊？我们俗话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你看我们坐这好像什么看不到啊？我们就是给鬼神就住着一道，这仅仅乎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嗯，就这么个道理。虽然没有得无漏智慧，而其一根清净如此，一根清净了，它这个功能就显现了啊。世人所有思非筹量言说，皆是佛法，都是佛法啊。六根清净的人尚且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佛法都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啊。所以佛看到一切法呢都是佛法，看到一切众生呢皆成佛啊。无不真实，亦是先父经中所说啊。我们这是这一段呢，昨天讲了讲的这一段呢，今天呢稍微再拎一拎啊。下边我们介绍这个 常不轻菩萨品，看到一切众生的皆成佛啊，无不真实，亦是先父经中所说啊。我们这段呢，昨天讲了讲的这段呢，今天的稍微再拎一拎啊。下边我们介绍这个常不轻菩萨品，也是流通此法华经的一个榜样啊。事实上常不轻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你看看诸佛菩萨成佛以后是怎么样的啊，三世异物的。这个菩萨的名字叫个常不轻啊，这个菩萨名字啊各行各样都有啊，他有他的来源，这叫做内怀不清之解，外境不清之境，身力不清之行，口选不清之教，人作不清之目。这个内怀不清之解啊，这个常不清的菩萨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不轻，这是我不敢轻慢汝等啊，这个不轻啊。一般讲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怎么能轻慢呢？啊，梵网经中讲的一切众生是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我生上无不从之受生啊，一切众生皆当成佛，你怎么能轻慢一切众生呢？啊，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见解，这是我们在凡夫地上呢就做不到这一点啊，就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他就有分别心啊，有轻有重，有亲有疏啊，有厚有薄，你不能够平等待人啊。那么这个菩萨，这位菩萨呢是内怀不轻之解，不轻之解就是他已经他的悟境就做到这一点啊，所以他能够外境不清之境。既然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都是未来的诸佛，这就属于境啊啊。外境能对未来的诸佛能够不恭敬吗？能够轻慢吗？不能轻慢，所以是外境不清之境。身力不清之行，这个行从这个常不轻菩萨来讲呢就是所说的口宣不清之教，这就是他的行，行就是他的行为，他一天到晚他就老是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这就是他的行，口宣不清之教啊。这个是由于他有不清之解，境不清之境，力不清之行，宣不清之教，所以给他呢有这个根据，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呢叫做不清 这个不清的就是第一细谈。什么叫做不清之解啊？法华论愿，此菩萨知道众生有佛性，所以不敢轻着。佛性，这个佛性，这是一个总名字，具体讲，佛性有五种佛性，一个是正因佛性，一个是了因佛性，一个是缘因佛性，一个是果性，一个是果性，有这个五性啊。正因佛性啊，人人都有啊，迷也有，悟也有，因也有，果也有，通于迷悟，通于因果，就这个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法身啊，这个法身有因中法身，有果中法身啊，这个正因佛性。还有个缘因佛性，了因佛性啊。这个缘因跟了因还是要性德一明二因，以对心寻戒修得故，就是要这个性德。此中讲这个五种佛性都是要性德讲的，而不是要修德啊。正是因为要性德，所以人人本具，个个不无。要修的，我们现在那个了因也没有啊，缘因也没有啊，那正因这个啊，那个果性跟那个果性我们更没有了啊，我们只有呢正因是有的啊，正因佛性是有的。所以要这个性的，不是要修的，明这个五种佛性。所以常住清菩萨也正是知道众生有这个五种佛性，这个五种佛性就是我们本具的啊，本具的五种佛性。这个五种佛性，正因、缘因、了因，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一般都能够常讲的啊。什么叫做了因呢？就是了因，我闻听《法华经》，或者是听开示。啊，一个道理弄懂了，这个因呢就是了因，啊，缘因，你这个道理懂了，啊，就像我们在法华会上诸大弟子受记，开权显实，开始悟入佛陀之见，不给他受记了。那个受记，那个受记呢，就受的了因记啊。受了记以后，他为什么是这还要修行呢？还要经过若干劫的行菩萨，行菩萨呢就是缘因啊。这个缘因了因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有缘因，有了因，有正因，修行，那就不要修行是因呐、啊，不要感果吗？甘果就是菩提之果，这个果性呢，这就是菩提，就是果性啊啊，这五性的第四性。这个果成了菩提了，住在什么地方，这叫做果，这个果就是涅槃，是吧？果性，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文字的出处出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 那是有依据的，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菩提是果，涅槃是果果，大涅槃三德密藏入于如来地密藏中，就是果果。我们这个如果说你要学教要学经典，你这个必须要知道啊，不然你也看也看不懂，嗯，那也你也不能说。这个五性啊，我们见不到啊，都是常不清楚的，他就见到了啊，说见到一切众生有这个五性啊，定当得知，这毕竟未来啊，既然有了性德啊，一性起修，全修在下，这个性德就显的，这个五性就显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什么地位呢？到了佛果啊，佛果是什么地方？成佛了，那就是一切十方诸佛所住的那个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三德毕藏，住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果果成佛所住的地方啊。常不清菩萨见到这个五性，一切众生必当得知，是决定不虚。所以他在此中讲啊，了因到了果位的时候呢，转名菩提；原因到了果位上呢，就转名为涅槃。啊，又性之三因，治果之是了名三种菩提，啊，原名三种涅槃。这个三种菩提。什么叫三种菩提啊？啊啊，应身佛菩提啊，报身佛菩提，法身佛菩提啊。那个三种涅槃，就是性净涅槃、缘净涅槃、方便经涅槃啊，这个三菩提跟这个三涅槃来，就是从因的了因，原因了因到果上称为三菩提，原因到了果上呢称为三涅槃。这是呢我们简单的做个文字消文，我们说一说啊，要是详细说就麻烦了，就多了啊，就没得讲不下去了啊。这叫做啊，所以说是啊，不清之解啊，嗯，就内坏不清之解啊，嗯，讲这个不清之解。他就是这常不清楚的自己，他见到了这么个道理啊，他看看一切众生用这个道理以利人啊，就是我具足这个解，那么其他人也应该具这个解，这比喻上我是个人，他也是人呐，我是众生，他也是个众生啊，我能够解，他也能解啊，我有这个五性，他也有这个五性啊，这个就是一讲自己一利人，这叫做净不清之境啊，净此净故名为不清之行，这叫做信行啊，宣此不清之语，故名不清之教。 有理有人有行有教，这叫做四一啊。教人行礼的这个四一，过去回此者以此牧人，这个长不清楚的这个名字是由于常选不清之教，所以人家给他起这个名字嘛，叫做常不清啊。所以今此法华经呢，把这一个品呢作为一个品名，就以他这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品名啊，就围绕这一个人的过去的因缘，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品，这叫做因缘是要教来讲，藏通两教，不全中道佛性，别入通通含别，命两种人有佛性，三种人没有佛性。这个呢，就要懂教了，不懂教就不懂了啊。那个两种人啊，一个是别入通，一个是通含别。这个别教他能够闻到佛性啊，通教他闻不到佛性的，因为通教包括藏教通教两教呢是不谈成佛的，所以不谈佛性啊。通教两教分这个根利根顿，根利的人啊，他就被别教接啊，不对，被这个根利的人被原教接，根顿的人被别教接。所以他说呢，两种人有佛性，就是通含别，被含通有佛性；三种人没有佛性，就是通教这个 通教的声闻原教菩萨不得佛性。如果从这个教中讲，别教但有正因佛性，不说有缘了性啊，缘了性尚且没有，何况有果性果果性呢啊。所以此中今此法华经啊，常不清菩萨他所见到的就是五种佛性，这是汝当皆当作佛，具有五性故，这是法华经的殊胜点啊。既然他见到有五佛性，这就叫做开显之缘，不开显这个道理啊，不开显释迦牟尼佛40多年都没有说啊，不说二乘人成佛，二乘都不成佛的啊。说法华经开显显实，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二乘人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啊，那就是菩萨道啊。所以这个啊，有一部经叫个见识三昧经，夫为父王说一切皆是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中给净饭王说法，说什么法呢，就是说一切皆是佛。如果说是一切皆是佛，那是包括啊依报正报皆是佛，他说你有情众生是佛，无情众生是不是佛呢，也是佛啊。情与无情皆缘种智，懂不懂啊，讲这个大乘的教理，不是说我这个有情成佛， 无情不能成佛吗？无情也成佛。无情要是不成佛，那个道生法是在那个就是苏州啊，那个虎丘山吧，不是讲那个顽石点头吗？道生法师讲经，讲那个经就是这样的，有佛性不得佛性，如果是有佛性你就点头，这个石头都点头啊，它有佛性，石头有佛性啊，一般讲呢，有情众生有佛性，无情众生有法性啊。事实上大乘的原教依报随到正报转，这个依报从哪来的啊？没有依报，就是我们依报的果度，三千大千世界草木丛林这个依报啊，随到正报转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人断了烦恼了，不要说断了烦恼了，你就是那个他们这个修仙道的，他说我成仙了，他这个修仙道也就是一个人呢，我们是修佛道的，他修仙道，他修成功了，他叫羽化而登天，他就化了，身体就起变化了，这身体就化了，起变化了，是吧？在我们这个人，你要是你证着阿罗汉果，那么当然有的人呢是有这个依报正报，那有的人呢证着阿罗汉果就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了，不知所终，依报就是我们这个报呢，也叫个依报啊，100多斤也是个依报啊，随着正报转，随着你这个心地的境界。他就转了。所以此中释迦牟尼佛为父王说法，就是说一切皆是佛，这个一切就是概括了所有依报正报，就是佛，佛的眼睛看这都是佛啊。依报随着正报转呢，到了我们人寿到了10岁的时候那个小三灾现前了，刀兵机警文艺，什么叫依报随着正报转呢？这个众生的这个贪嗔痴极盛的时候，那个树上长这个树叶子掉下来就是把刀，就能杀人那就是那个怎么来，那个树嘛，树怎么会长成刀出来呢？那依报嘛，依报随着正报转呢就众生的业力深重，贪嗔痴到了极点了，就是重点都说明了这些道理，只是我们呢日用当中呢就看过去了不加审查，就这些道理。这个底下呢王问说，这一切众生既是佛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给净饭王说法，说一切都是佛，是那净饭王啊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说一切众生既是佛佛，既呢这个叫个既这个字，那你说我要修嘛可以修成佛呀，是不是就是佛，那当体就是的就是我们念心经一样，说舍即是空，不要你再加一个什么就转变，不要转变的，那当体就是空的 那么那时候这舍即是空，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看这个舍为什么不空呢？你为什么不空？因为你有智情啊，你有妄想，你有分别啊，你的妄想分别没有了，都就空了啊，当体就是空的。他此中净饭王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一切众生即是佛法，这个即字啊，舍即是空，空即是舍，这个即并不是说你要想成佛可以的，你要从凡夫地上啊，显要诸乐莫作，众善奉行，皈依三宝啊，受持众戒啊，那当然都要成佛了，有因有果吗？啊，就问你即佛怎么答的呢？他说若如实见众生，若如实见众生，于其即是佛了。这个两个字，一个是即，一个如实见。什么叫做如实见呢？啊，如实见就是如实相之见。假使说你要证到这个实相之理，你就见到一切众生就是佛。那么这个实相两个字，它有种种名字，一切大乘经所有的这个体，各大乘经不一样啊，《法华经》以实相为体，那么七家大乘经有真如，不可思议境界、法身，有种种名字，实相跟佛性也没有区别的，你说实相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实相，不是一个样子吗？众生呢就是这。医生说了实相，他就想到这实相是实相，佛性就是佛性，名字不同，他所指的那个体是一个。若如实见众生，如实见就是真真实实的，看到这个众生呢，于其即是佛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佛，我们成了众生呢？这个众生说来呢，就不是真实的，这个众生不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真实的，你这个众生呢，那你就永远就不能改变了，你就永远做众生啊。众生是假的啊，佛才是真的。佛是真的呢，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就是本来面目，那是真的啊。我们这个人的面目呢，父母所生这个面目，你说是假不是假的？因为他本身对于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他不是假的吗？生老病死当中有一个不生老病死的东西在里头，随着生老病死在这转的，那个东西呢，就是如实见的众生，于其即是佛。根据这个道理，若不如实见佛，于其即非生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要是不如实见，不如实见呢，那就根据我们十法界的众生，那所见就不一样了，种种差别，种种差别，若不如实见佛，于其即非生。这个见，如实见与不如实见，为什么有差别呢？所以底下有一个譬喻，譬如初雪射滴。射击就是打靶呀，现在嘛在打靶，过去呢不得枪啊，都是用着射这个箭，射这个箭也练习啊，打射击一个靶，练习这个射箭，那前面射一个靶，用这个弓箭来射这个靶。 那个靶呢离得很远，也很小，用这个弓箭射这个靶，不，这个本事还射不中啊，不是射不中吗？啊，初学射这个靶的，是多乖少中，就是中这个靶的时间很少，不中靶的那时间很多。啊，很多，这是射靶，以这个靶为堤。假如说我这个射箭的人以大地为靶为堤，这个大地就是我这个靶，我随便怎么射，我闭着眼睛不射也能射到大地，对不对啊？啊，假如我离得很远，射一个靶又很小，你怎么能射得中呢？你不得本事射不中呢？啊。这就是说，初学射地是多乖少中，以大地为堤，是无往不住啊！啊，若分别圣贤，孰是孰非？如是观之，即是佛也。这如实观之。不见一切众生皆是佛，就像我们射堤一样，以大地为堤，无往而不中，都是佛。常不清菩萨就得到这一点，啊，这是要教来讲，要本际本已成佛，久远久远，中间垂迹，这就是指这个常不清菩萨。啊，这个常不清菩萨是寂中之寂，既然有寂中之寂，他必须有本呐，啊，啊，那本地就久远了啊。中间垂寂，还不是近寂，是中间之寂，富于威音王之事。为常不清流通此法华经的本际事宜啊，本际事宜是教义仁义礼义行义，这个事宜啊，化度众生。那么今又垂迹，事成正脚，那个常不清菩萨也成佛的啊啊，这是凡凡无尽威猛大势之力也。这是要教，要本际，下面呢要关心啊，苦即正因佛性，贺即是了因佛性，业即是缘因佛性啊，了因即果佛性，原因即果果佛性，有三因治果，即转命三菩提，三涅槃，故即性得三因而为果性即果果性啊。现前一念具足三因五因，是不纵不混，不义不义，一切众生无不皆然，常不清菩萨具足不清之解啊。所以把这个名，把这个品题呢立这个名的，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啊，常不清菩萨既然在那个时候啊，说见一切四众，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都能见佛。那么想必要是见到我们，我们也是被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所观之境啊，我们也具足五性啊，也皆当作佛。啊，这是流通犯第三，隐性 会隐性，隐性会服罪正流通。有长文，有结诵。长文为三：初，双指前品所作罪服；第二，双名往昔信回古报。这是讲这个信回服与罪，证明这个劝流通。而是福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如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讷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法师品，所说其所说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这个讲这个对这个持诵法华经一个是信，一个是悔。信则生福，悔则有过。若有这个若有讷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这前面呢就是法师品法师品中说这法师品法师品不在这本上的，我这个法师品在法师品是这法师品第十法师品。这法师品这个文字呢，但是法师品这个法师品第二十六、二十七页这个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却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值世人，则如来始，如来所遣，行如来事，何况于大众中广为忍说。要啊，若有讷人以不善心于一劫中陷于佛前，常悔骂佛，其罪尚轻；若人以一讷言悔死在家出家斗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说这个就是于那么长的时间骂佛，指手画脚的作舍而骂佛后无量重罪，骂佛还得了吗？谤佛谤法那不得了那个罪呢比毁谤斗诵法华经的那个罪呢还是轻。毁谤斗诵法华经的呢，你要是毁谤他，那就罪就大了。为什么道理呢你谤佛，佛是等于说是八风吹不动的，你要谤佛，你骂他也好，你赞他也好，佛是不动的，对不对不会因你这个赞与谤佛会受什么影响。但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如在家出家的斗诵法华经的都是出发心的人，你赞赞他，对他呢是助道因缘，你骂他不得了，他应生烦恼，我吹道心的这个罪过就大了。 为什么道呢？它是未来的一尊佛啊。这个是上面呢，他引这个嘛，引这么一句话。这个若有讷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如前呢，就是法师品所说的，其说的这功德，如相所说，就是上来，这个漏根清净，就说这个法师功德品，这个漏根清净，如相所说，功德。底下呢，说这个师姐得大师，乃往古系，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生其解，这是讲这个师姐，就说就过去常不清楚的这个师姐因缘。有法名文殊王如来应供正偏知，名恨作善事世间写无上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引这个过去的师姐因缘，从时间上来看，古系就是过去了，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生其解，这个数字也是凡夫所不能思量的啊。虽然是无量无边，要是这个寿命跟释迦牟尼佛在受量品中所说的五百千万亿努由他三千大千世界莫我为臣，这个数字呢，那就太近了故知此事古后复是行因之相，如来受量品久远久远又久远，此中所说的古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生寂静，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常住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因，这个果后行因所示现的这中间又中间故知此是果后复是行因之相。有人问前记开记显本我们是这个讲法我们已经讲到现在到了常不清楚的等到了流通分呐记门开记显本开真显实不是的记门开真显实开真显实讲过了，本门呢开进显远也讲过了这是前面既然已经开记显本，那么此中为什么又举记中因行这个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聪本垂记记中所示现的因行。答：正有记显本矣，实会了之了之什么的呢？小的所说的燃灯佛日月灯明佛大通至圣佛威音王佛这种种的事项都属于中间化他的方便我们是看过一些经典就晓得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受记还给释迦牟尼佛受记燃灯佛 啊，日月灯明佛在我们这个续品当中啊，那个白猴相公所照日月灯明佛啊，而大通智胜佛、石罗王子，什么都讲过了啊。此中讲的是威音王佛啊，这些个佛都是释迦牟尼佛久远久远成佛以后，中间的中间所示现的种种事项啊。所以那个十二部经中讲啊，啊，因缘譬喻即本生，本是方广未曾有，就是个本事本生啊，都是化他的方便，都是自在神通之力，师子奋信之力，威猛大势之力啊，这如来的神力自在所实现的。果后全现不清之行，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以来，又以方便全巧示现一个常不清菩萨出现在世间啊。若故知流通作佛一句，便得净于六根，若是初心，恐未必耳。就是常不清菩萨他一生做什么事儿呢，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就这么一句话便得净于六根啊。这若是初心，恐未必耳啦啊。为什么道理呢？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是有本来的啊，他是九生正觉佛事现的，有本来的，就是他能够净于六根，那是容易的。他说我们初发心的都是去做烦恼的，一下子能救六根，做得到，做得到吗？啊，这恐未必耳，就是唯恐有人怀疑。那么都是这些菩萨都是古佛应现的啊，我们这个凡夫做不到，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这讲了，答：凡是大权示现的，都是因为引导实行的。什么叫个实行呢？都是引导我们这个凡夫的啊。如果引导凡夫，凡夫做不到，那你这个大权示现有什么用呢？啊，倘实行不耳，则全行土实。啊，况不清之节，正是一念虽喜初心啊！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内怀不清之节，只是我们这个无品法师的最初的初心啊，虽喜功德品的初心的初心的功德，你想想看，啊。初心功德已至不可思议，依这个解以力行，毕竟六根何须质疑呢？那么底下呢，这个不清之心不是专门礼拜的，下面有的啊，讲到的闻到了再说。有法名为因王，这个底下嘛有个十号，佛都有十号，这个佛的十号呢是通号啊，威音王就是佛的别号，释迦牟尼佛是佛的别号，释迦牟尼佛也有十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佛有无量功德，有无量号啊，举这个十号就是摄无量功德。劫命理衰，国命大成， 就是这个文殷坊出世的那个节的这个名字呢就是李衰，国名大成。其文殷王府于彼世中为天人我修罗说法，为修声闻者说音四替法，诸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修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应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六波罗蜜法，究竟佛会。可见得这个文殷王佛虽然是久远久远以前这么一尊佛啊，从他说法说话的这些个众生来看呢，这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度，有求声闻的，为天人我修罗嘛啊，说法求声闻求辟支佛求求菩萨道的。从这个文献来看啊，声闻圆觉菩萨就是先施方便给予三权，说三方便啊，然后究竟佛会啊，究竟佛会，究竟佛会是显因啊，开权显实。既然有开权显实，那么他那个佛的文殷王的世界呢也必然有为师实权啊，没有为师实权怎么开权显实呢？那跟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是相同的啊，只是名字不一样啊，节是名李衰，古名是大成，佛的寿命也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说这八十年呢，你看看将这个文殷王的佛的寿命多长啊。得大事，佛告诉这个得大事，我喊这个得大事是文殷王佛受四十万亿罗由他恒河沙劫啊。虽然从教化的众生看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可是释迦牟尼佛的寿命跟文殷王佛的寿命就不能比了，释迦牟尼佛寿命就八十年，他这个寿命都是多长呢？四十万亿，他不是只有四十万亿，挪由他恒河沙劫，啊，不得了，你看看这个诸佛的果度，诸佛的寿命，正法、相法、末法，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啊，你不要奇怪。哎，这怎么为什么不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呢？啊，虽然不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呢，这不是两个人呢，对不对啊？都是释迦牟尼佛化身，释迦牟尼佛有种种变化，啊，那可以说是大势威猛之力啊，自在神通之力啊。下边讲正法相法，啊。正法注释结束都将结束啊，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都正法多少啊，一千年，对不啦，相法一千年，他这个正法注释数如一言菩提微尘，一言菩提微尘，这个结束一言菩提微尘还得了吧，怎么算法的，怎么算也不能算啊，相法注释结束如似田下微尘，其法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从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出一个跟释迦牟尼佛注释就不一样，释迦牟尼佛有正法有相法还有个末法呢，他这个佛没得末法啊，你看有末法没法啊，只有相法只有正法不得末法啊，相法了了，饶益众生矣， 然后灭度，没得末法啊。那你又问呢，那既然是佛佛道同，我释迦牟尼佛有末法，你这个文殊王佛为什么没有末法呢？啊，你去问吧。那么你去问问看啊，去问吧。第二，名次第二万亿佛，正法相法灭尽之后，这正法相法灭尽没得末法，复有佛出，复有佛出，一号文殊王如来，名号是一样的，就跟那个日月灯明佛一样，二万佛都一个都一个名字，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过去庄严劫，现在是贤劫，未来是星宿劫，贤劫七佛啊，毗婆师父、毗婆夫、十七佛、俱罗孙佛、俱罗含摩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这个七佛，释迦牟尼佛。即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的就是弥勒菩萨，没有一个再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是没有的。他这个呢，这个文殊王如来相法灭尽了，没有末法，灭尽了以后呢，他就入涅槃了。他入涅槃的话呢，又一个复有佛出。他这个中间就是隔了一个相法一个正法这个时间啊，这么多时间，这个又有佛出世，号文殊如来，应供正天之名，三足三身世间无上寿调御丈夫啊，如是次第，一个佛出世，相法多少年，正法多少年然后呢，再有一个佛出世，一共有二万亿佛，接通一号。正法相法灭尽后，佛才出世，众生众熟陀之机缘法应如是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佛正法相法怎么这么出世？就是因为众生的机缘这个决定佛的出世，决定佛的相法正法住持多少年，都是众生的机缘来决定的众生什么机缘呢？唯能众生众熟陀，这个凡凡众，凡凡熟，凡凡陀，十方诸佛度一切众生的方式方法呢，就是这么个方式方法，种熟透。你给它种子种下去了，这个种子种下去，不是一下种子种下去马上就收成啊？我们就种稻子、种粮食嘛，也不能今天种下去，明天就打粮食啊。它还有一个成熟的时间，还有一个解脱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就每一个众生来说，应菩萨道之事这个文呢有三段，除旧本是双标两人的名字，第二是双名信邪之下，第三双名信回果报，现在是第一有两人的名字。最初文殊王如来即已灭度，灭度以后，正法灭后，于相法中，这是指两万亿同名的文殊王如来，指那个最初的文殊王如来。正法灭后，在相法当中就是指这个张不停菩萨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而是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停。这个菩萨比丘啊，菩萨他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形象的啊，这个菩萨现在什么相声呢？何是比丘？何是比丘尼？何是优婆塞？何是优婆塞？又是优婆夷？啊，此中这个常不停菩萨呢，就是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菩萨优婆塞、菩萨优婆夷。菩萨命没有一个单的，这个人是这个菩萨的，啊，就这佛的四种当中，啊。本时就是指这个最初维因王佛相法这个时间，回者本是名为增上慢，信者本是名为常不清，标这个两个人，一个是信，一个是回啊。这增上慢由于并全教修全恨，唯有所得。这个长，这个啊，增上慢啊，增上慢就是未证未证未得未得，就是增上慢呢啊，都是并全教修行的人才有这种毛病啊，才有这种过失。既然是秉全教修全行，唯有所得。哎，他也确认是全教不究竟，他也修行呢。啊，既然讲修行，他就有所得。啊，虽然有所得，是不知为自己浅深。说这个修行修道的人呢，第一重要，你就是我们的教中啊，无论是藏空别圆这个四教，都有实乘观法，实乘观法当中它都有一个知次位啊，无论你修哪一教，无论大乘教、小乘教、全教、实教，都晓得自己的次位。你就是念佛也一样啊，我现在这个念佛你也自己知道，我还是啊，还是念到理一心呢，还是念到事一心呢，我念到什么程度啊，我将来我生西方，我根据我这个水平，我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成下品，还是上品，还是上上品，你自己也有个数呢啊。没得数，将来你就有犯过失。哎呀，我念了这么多这年的佛了，诚心诚意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好了，弄个下下品，我不高兴，不高兴，那么生诽谤啊，怪哪一个呢？怪别人啊，你就念了这么多，你就有这么多的水平啊，只能够小小毕业啊，弄个50分吧，啊，不及格，是吧？这就不知次位。啊，我们参禅的人也是一样啊，啊，自己功夫还没有呢，哇，我开悟了，啊，我都开悟了，开悟了，也不是自己耽误了吗？嗯，所以此中讲这个增上慢，啊，就是对这个毁谤常不清的，嗯，秉全教修全行，唯有所得，不知次位的深浅。误认啊，错误地认为自己所修的这个位置的暖法啊，四禅啊，暖法在这个四禅的位置上啊，他还没有到世第一，他还不能出三界啊。既然没有出三界，以四禅为四果，四禅是三界之内的， 啊，还没有破见识烦恼，他没能出三界，他已经认为我得了四果了，这可得了吗？啊，这叫做四禅还是凡夫哎？四果是圣人，这叫做一凡万圣，大妄已成。嗯，啊，妄圣自满度想，此等就是无闻比丘之的，无闻比丘就这么下地狱的。啊，这种人，啊，既然是以四禅为四果，就是定下来了，必定造作。啊，所以众物不轻，强度已大，亦必堕落。均是堕落，既然都是堕落，所以呢，意味下圆顿种。啊，这叫做呢，强以毒之，强食以毒。啊，嗯，强食以毒，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儿，啊。